九八八，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 告人。 欢迎收听《怪异》，一个同你分享各种奇异怪诞故事的节目。这一期我们请来两位嘉宾，同你分享他们听过和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灵异故事。第一位是我们九八八广播剧的团员黄君彦，这个故事是他之前在某间录音室录音时候遇到的怪异事。 咁我的故事咧就系、是，之前咧就因为我系喺一个production house 嗰度做 sound engineer 噶嘛，咁就好经常性都会录音啦，因为有嗰啲 promo 片段啊，因为制作电视节目咁样样，咁就有一日就喺度录一个电视嘅 promo。咁嗰时候咧就有个导演会跟场啦，正常操作嗰有个导演跟场，跟住就有一个 talent， 一个女嘅 talent 就嚟录音啦。咁嗰日就好好似平时咁样样就录音啦，录录录。咁去到有一个位嘅时候咧，咁就嗰个 talent 就要喺一首歌之后就入 VO 啦。咁佢讲嘅时候咧，我就听到点解有个口哨声嘅，但系我觉得应该系个导演 Q 啦，因为我哋通常都好经常性正常操作咁样，每一个 editor 啊或者系director 啊都会有一个 Q 声咁样出现嘅。咁我就录啊，一次唔得 NG 再嚟过，再录啊，两次唔得 NG 再嚟过都录。我就喺度谂，个导演 Q 得都好准确喎，啱啱好入位嘅时候就吹一声口哨。但系当我录咗三四次之后，突然之间个 talent 问我：你哋有冇听到口哨声啊？嗰一刻我即刻毛管动，成张灯弹咗去后面，跟住个导演望住我，发生咩事？我就望住个导演讲：个口哨声唔系你吹嘅咩？你唔系喺我隔篱吹嘅咩？导演讲：我冇吹过个口哨声啊！吓，咁嗰一刻我就觉得惨咯，因为嗰个录音室入边系得一个人，就系、是、一个 talent 喺入边嘅啫。点解会有两把声出现？之后我就同个导演讲：我一直都听到有两个有个口哨声同个 VO 系同时间讲嘢嘅时候，我仲一直谂住系你吹嘅，我冇吹啊！咁就弊啦，跟住个 talent 就开门出嚟啦。导演都大概知道发生咩事啦。嗯，导演就行咗入个录音室入边，闩门，跟住叫我喺出边录啊，得我一个喺出边。哦，录咯，再录同一个位 in， 个口哨声细声咗。跟住导演问我，开门问我，仲有冇？我讲少少，跟住导演就做咗一个动作啦，系拜四角，跟住讲兄弟做工啫，录完就冇噶啦，跟住就拜托啊 ，OK， 跟住佢就踎咗喺入边，闩门，我再录，好惊咁样录，跟住揿 record，Talon 继续讲，冇事咗。 因为要做隔音，很多时候录音室的设计是没有对外的窗口，而且还要是密封的，所以会很少接触到阳光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，特别阴暗容易招惹到好朋友。除了地方，有些人都是特别容易感受到灵异朋友的存在的。转头回来，我们有另一位广播剧的团员和你分享他遇过的怪异事。 988学龙区 FM98.8， 我是 Angela 张韶涵。